分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 Tashmim， 这些是明白的经典中的结文，因为他们不信道，你或许气得要死，如果我抑郁，我将从天上降示他们一个迹象，他们就为他而俯首贴耳。每逢有新的纪念从至人主降示他们，他们就背弃他。他们却已否认真理，他们所嘲笑的事的结局将降临他们。难道他们没有观察大地吗？我使各种优良的植物在大地上繁衍，此中却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当时你的主召唤摩西说，你去教化那不义的民众，即法老的民众，他们怎么不敬畏真主呢？你说，我的主啊，我的确害怕他们否认我，以致我烦闷口吃，所以求你派遣哈伦一道去，他们曾加罪于我，我怕他们杀害我。主说，绝不如此，你俩带着我的迹象去吧，我确实与你们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辩论的。你们俩到法老那里去说，我们却是全世界的主的使者，请你释放以色列的后裔，让我带他们去。法老说，难道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家中把你自幼抚养成人，而且你在我们家中逗留过许多年吗？你曾干了所干的事情，你却是忘恩的。他说，当日我不懂事的干了那件事，我就畏惧你们而逃避你们，随后我的主把智慧赏赐我，并且派我为使者。你责备我忘恩，你所谓的恩是你曾奴役以色列的后裔。法老说，全世界的主是什么？你说，他是天地万物的主。如果你们是确信者，法老对他左右的人说，你们怎么不倾听呢？他说，他是你们的主，也是你们祖先的主。法老说，奉命来教化你们的这位使者却是一个疯子。他说，他是东方和西方以及介乎东西方之间的主，如果你们能了解。法老说，如果你舍我而敬视别的神灵，我势必使你变成一个囚犯。他说，要是我昭示你一个明证呢？法老说，如果你是说实话的，你就昭示一个明证吧。他就扔下他的手杖，那手杖突然变成一条蟒，他把他的手抽出来，那只手在众人的眼前突然变得白亮亮。法老对他左右的权贵们说，这却是一个高明的魔术，他想凭他的魔术把你们逐出国境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呢？他们说，求你宽限他和他哥哥，并派侦务员到各个城市去，他们会把所有高明的术士都招到你这里来的。一般术士们在指定的日期，因指定的日期被集合起来。有人对民众说，你们集合了吗？如果术士们得胜，我们或许顺从他们。术士们到来的时候，他们对法老说，如果我们得胜，我们必受报酬吗？他说，是的，在那时你们必蒙宠幸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以抛下你们所要抛的东西。他们就抛下了他们的绳和杖。他们说，指法老的权力发誓，我们必然得胜。摩西就扔下他的手杖，那条手杖突然通下了他们所幻化的大蛇，术士们就拜倒下去。他们说，我们已信仰全世界的主，摩西和哈伦的主。法老说，我还没有允许你们，你们就信仰他了吗？他必是你们的头目，他传授你们的魔术，你们不久就知道。我必交互着砍你们的手和脚，我必向你们全体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说，那也没什么，我们将归于我们的主。我们的确渴望我们的主赦宥我们的过失，因为我们是首先归信的。我曾启示摩西说，你在夜间统领我的众仆而旅行，你们却是被追赶的。法老派遣侦牧者到各城市去， 他说这些人却是一小撮人，他们却已激怒了我。我们却是谨慎的团体，我就是他们离开了许多原铺和泉源、财宝和高贵的住所。事情是像那样的，我使以色列的后裔继承他，敌人在日出时赶上他们。当两军相望的时候，摩萨的同伙说，我们势必要被敌人追上。他说，绝不会的，我的主同我在一起，他将引导我。我启示摩萨说，你应当用你的手杖击海，海就裂开，每一部分像一座大山。在那里，我让那些人逼近他们，我拯救摩萨和他的全体伙伴，然后淹死了其余的人。此中却有一种迹象，但他们大半不是信道者。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你应当对他们宣读以布拉辛的故事。当时他对他的父亲和宗祖说，你们崇拜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崇拜偶像，我们一直是虔诚的。他说，你们祈祷的时候他们能听见吗？他们能降福利于你们，或降灾祸于你们吗？他们说，不然，我们曾发现我们的祖先是那样做的。他说，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所崇拜的是什么？你们最古的祖先所崇拜的是什么？他们却是我的仇敌，为全世界的主则不然。他是创造我然后引导我的，他是供给我食供给我饮的。我害病时是他使我痊愈的，他将使我死然后使我复活。我希望他在报应日赦宥我的过失。主啊，求你赐我智慧，求你使我进入圣人的行列，求你为我和后人中留一个令名，求你使我为极乐园的继承者，求你赦宥我的父亲，他却是迷雾的，求你不要凌辱我，在他们被复活之日，即财产和子孙都无披翼之日，我一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见真主者，得其披翼，乐园将带到敬畏者的附近，火狱将被陈列在邪恶者的面前，将要向他们说，你们以前舍真主而崇拜的，如今在哪里呢？他们能助你们呢，还是他们能自助呢？将被投入火狱中的是他们和迷雾者以及伊布利斯的一些部队，他们在火狱中争辩着说，指真主发誓，以前我们确实在明显的迷雾中，当日我们使你们与全世界的主同受崇拜，唯有犯罪者使我们迷雾，我们绝没有说情者，也没有忠实的朋友，但愿我们得返于尘世，我们将要变成信道者。天中却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不是信道者。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奴哈的宗族曾否认使者，当时他们的弟兄奴哈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敬畏真主呢？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故你们应当崇拜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，我的报酬只有全世界的主负担，故你们应当敬畏我，应当服从我。他们说，一些最逼近的人追随你，我们怎能信仰你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，我的主负责清算他们。假若他们知道，我绝不能驱逐信使，我只是一个直率的警告者。他们说，奴哈啊，如果你不停止宣传，你就必遭辱骂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的宗祖的确否认我，求你在我与他们之间进行裁判，求你拯救我和与我同在的信士们。我就拯救了他，以及在满载的船中与他同级的人，随后我溺杀了其余的人。此中却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不信道。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阿等人曾否认使者，当时他们的弟兄忽得曾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，我的报酬只有全世界的主负担。你们在高地上建筑一个纪念物以供游行，你们设立一些堡垒，好像你们将永居城市一样。你们惩治他人的时候，你们是很残酷的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之名，应当服从我，你们应当敬畏主，他以你们所知道的赏赐你们，他赏赐你们牲畜和子嗣、原仆和全员。我的确害怕你们遭受重大日的刑罚。他们说，无论你劝告与否，这对于我们是一样的，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，我们绝不会受惩罚的。他们否认他，我就毁灭了他们。此中的确有一个迹象，但你们大半不是信道者。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塞摩多人曾否认使者们，当日他的弟兄撒利哈曾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，我的报酬只有全世界的主负担。难道竟让你们安心的在这环境中吗？这里有原仆和原犬，有庄稼和具有纤细的肉穗花絮的椰枣树，你们精巧的凿山造屋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你们不要服从过分者的命令，他们在地方上伤风败俗，从不移风易俗。他们说，你只是一个受蛊惑的人，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，你应当昭示一个迹象，如果你是诚实的。他说，这是一只母驼，他应得一部分饮料，你们应得某定日的一部分饮料，你们不可伤害他，否则将遭受重大的刑罚。但他们宰了他，随后他们深觉懊悔，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惩罚。此中却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你这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卢特的宗祖曾否认使者，那日他们的弟兄卢特曾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，我的报酬只归全世界的主负担。你们怎么要与众人中的男性交接，而舍你们的主为你们所创造的妻子呢？其实你们是犯罪的民众。他们说，卢特啊，如果你不停止，你必遭放逐。他说，我的确痛恨你们的行为。我的主啊，求你拯救我和我的家属，使我们脱离他们的行为。我就拯救他和他的全家，只有一个老妇人除外，她是属于留下的人。然后我毁灭了其余的人，我降雨去伤他们，被警告者所遭的雨灾真恶劣。在此中却有一个迹象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丛林的居民曾否认使者，当日舒阿卜曾对他们说，你们怎么不敬畏呢？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忠实的使者，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应当服从我。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，我的报酬只归全世界的主负担。你们应当用足量的升斗，不要克扣。你们应当以公平的称货物，你们不要克扣他人应得的财物，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，摆弄是非。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他创造你们和古老的世代。他们说，你只是一个被蛊惑的人，你只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凡人，我们的确认为你是一个说谎的。你使天一块块地落在我们的头上吧，如果你是诚实的。他说，我的主是最知道你们的行为的。他们否认他，他们就遭受阴影之日的刑罚，那却是重大的刑罚。此中却有一个迹象， 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，你的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慈的。这古兰经却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，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，以便你警告众人以明白的阿拉伯语。它却是古经典中被提到过的，以色列后裔中的学者们知道它，这难道还不可以做他们的一个迹象吗？假若我把它降示一个非阿拉伯人，而那个人对他们宣读它，那么他们绝不会信仰它。我这样使犯罪的人常怀否认的意念，他们不信仰他，直到他们看见痛苦的刑罚，这种刑罚将在他们不知觉的时候突然降临他们。他们将说，我们将门宽限吗？难道他们要求我的刑罚早日实现吗？你告诉我吧，如果我让他们享受若干年，然后他们被警告的刑罚降临他们，那么他们以前所享受的对于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不毁灭任何城市，除非那城市里已有若干警告者去教诲其中的居民。我不是不义的，恶魔们没有带着他降下，那对于他们既不是实意的，也不是他们所能的，他们却已被驱逐而不得语闻的。除真主外，你不要祈祷别的神灵，以免你遭受刑罚。你应当警告你的亲戚，你对于追随你的那些信使应当加以慈爱。如果你的亲戚违抗你，你应当说，我对于你们的行为却是无干的。你应当信赖万能的至仁的主，你起立的时候他看见你，而且看见你率众礼拜的种种动作，他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恶魔们附在谁的身上好吗？恶魔们附在每个造谣者的罪恶人的身上，他们侧耳而听，他们大半是说谎的。诗人们被迷雾者所跟随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在各山谷中彷徨，他们直唱空谈，不重实践。唯信道而行善，并多多纪念真主，而且在被欺压之后从事自卫的人除外，不义者将来就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是什么归宿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